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首尔本部和300人首尔和平会议，8月6号在首尔清溪广场周边举行了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集会。集会上发言者指出，由于政府的阻挠活动，815民族共同活动、南北工人统一足球比赛和北方所建议的联席会议都未能按原定计划在815之际举行。他们呼吁整个地区的各阶层都参加将于14号在光化门广场举行的反对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大规模国民集会。